心知科學。香港人最喜欢翻工，但是下属又不做嘢，上司又不读书。阿妈，我想搵食㗎咋。想知你个客、老细、同事、下属点样諗嘢，想改善工作关系，咁就要听下心知科學嘅老细搵食啫。用心理学拆解各种工作困难，帮你搵食搵得更轻松。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陈晓玲、蔡辉豪、伍伟乐。 Hello， 大家好，咁就又到咧，逢星期六嘅三点钟至到四点钟嘅心知科学。咁今个礼拜咧就系我哋嘅老细揾食啫，咁啊即系讲咧，office 嘅生存技巧。但今次咧我哋嘅题目咧系有啲特别嘅，不过讲之前咧我哋先介绍下自己先。咁我嘅系阿 Mills， 咁我叫黄仲远。 Evan 蔡辉豪 ，Hillary 陈晓丽 ，Ryan 伍伟乐。 好，咁我哋都系咧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因为名咧就叫 IO psychologist 嘅。咁样嘅，我哋平时系教即系办公室嘅生存技巧，但系我今次我哋讲嘢系生存唔到嘅情况啦。我哋今次嘅题目咧就叫做无痛失业。系啦，咁啊，我谂啊，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嘅喺疫情之下咧，其实系大家个公司嘅 budget 好紧张啊。可能 headcount 好緊張啊，咁所以導致可能係會有啲 layoff 嘅情況啦，或者係已經啲人嘅走咗，或者叫做離咗職嘅時候咧，就一定唔會補翻個位啦。我諗冇公司，即係除咗一啲係仲係有生意，我諗大部分走嘅都唔補位嘅啦，係咪？即係個情況都係咁樣。大家而家暫時喺市場上聽聞嘅情況係點樣咧？Evan 咧， 你覺得情況 係 點 啊？即係好多公司都可以裁員啦。咁啊，學 Mills 話齋，咁啊，炒咗人就唔補位噶啦。咁雖然請人就繼續嘅，咁啊，但係我見好多時候，尤其是啲最慘嘅咧，我覺得係呢間公司度做咗十幾二十幾年，係咪？大部分 career 都係呢間公司啦。咁啊，突然間一個唔覺意就俾人裁咗員，咁啊，點算好咧？ 喂，同埋咧，我喺度諗緊咧，即係。嗱，即係以前啦，有啲你知道登住個 post 先嘅嘛，又或者嗰個廣告費就基本上係即係俾咗咁啊，繼續 keep 住落去登住先啦，咁嗰只。咁我諗而家登嘅都唔係幾多好 valid 㗎，係嘛？即係嗱，某程度上咧，我最近有個朋友咧就係in 咗三輪到啦，咁跟住個 post 冇咗咯。 是啊， 即係咁簡單，即係兩個月嘅情況，即係又都幾近係話會請佢或者點嘅，即係我諗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同第三波都有關。係 啊， 即係咪啊？即係基本上第二之前嗰輪嘅時候咧，其實都諗住啊穩定啲，如果咁樣嘅情況之下咧，都仲可以平時真係要請咧 headcount 都可能要請翻嘅。 係啊， 咁第三波之後就唔使諗咯。 係啊，好多我都有啲做 recruitment 嘅朋友啦，同我講話，即係其實。第三波影響好大嘅，即係呢個疫情，即係本身對於炒人嗰方面都好多影響啦。咁亦都 hold 曬啲 budget 嘅，即係個個都審慎去究竟睇下，哇，究竟會唔會有第四波嘅出現啊？所以個個都 hold 住先。咁所以其實都聽過話，即係而家啲 HR in house 佢哋都講話啊，我哋 budget planning 做緊，但係其實我哋所以 hold 住嘅 headcount hold 住，咁可能去到十月尾、十一月頭先至可能會叫好啲啦。咁即係都希望呢段時間唔會再有啲咩問題啊，又可能再炒人啊，咁其實都好麻煩。 我都認同嘅，即係用翻 Mills 頭先講個例子，咁啊未必係個位冇咗嘅，不過係即係 hold 住先，唔請住。咁有錢都梗係即係待住先啦，係咪？唔好用咗佢先。 係啊，係 啊，睇下發生咩事。 冇錯。 咁啊， 好多公司都係觀望態度啦，即係都係因為而家都真係多公司裁員嘅，而好多時候裁咗出嚟咧，就真係。都揾兩三個月都揾唔到，咁我自己嘅 network 裡面咧就有幾間公司都有裁員啦，咁特別多嘅一啲係 retail， 咁有幾個 approach 嘅，通常尤其是嚟啲 banking 嗰啲咧就中意一刀切嘅，即係可能朝頭早翻去話俾你聽裁員啦，咁但係咧其實中午已經有曬 secure 啊，有曬啲。雇員支援計劃嗰啲同事已經排曬喺度，即係準備送你走噶啦。咁你執嘢都係得幾個鐘嘅啫。 有曬計劃啦， 不過銀行都係 都是多一些的，即我以前有一間做的公司都是投資銀行的嘛，咁基本上係好突然嘅，即係快刀斬亂麻到咧。同埋咧，其實某程度上佢哋都唔係成日都話一定要睇星期五嘅咯。即係即係你大家咁啊，大家都知啦。即係有啲日子可能大家會會度定啦。咁佢哋唔係特別睇嘅。你有時會見到係成班同事睇住其他同事執嘢咯。其實講真咧，這個情景係唔好嘅。 係啊， 影響執嘢嗰個同事，又影響坐喺度嘅同事。咁係啦，即係呢啲都冇啦。以前咧，其實有幾個 case 嘅，即係近年嘅情況。我先講一個情況咧，就係而家嗰個就業情況啦。有個朋友啦，咁佢就係、是、佢係之前嚇喺大約係九個月前左右啦，佢係俾人九個月至一年前咧，佢係俾人叫嘅。 哦， 即係佢係 headhunt 哼咗佢去第二間公司。咁佢做咧嗰啲係 sales 阿頭嚟嘅。係啦，咁即係話佢本身表現好。咁你都知啦，即係就算講真，如果而家請緊人嘅，唔使諗噶啦，一定都係請 sales 噶啦。係咪即係最快去即係復原或者即刻要請嘅翻嘅，或者冇停嘅，都係呢一批同事噶嘛。咁佢基本上咧就係、是、嗰個時候就 OK 啦。點知嗰間公司唔係太啱啦。佢只不過諗住辭職唞一唞啫。即係諗住有可能唞個月啊，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啦。咁一唞咧就唞咗九個月咯。 哦，係喎。你講呢個咧，我諗起一個例子，又係早幾個月嘅咁啊。即係我公司都有做search executive search 㗎啦，咁啊有聽過一個例子就係、是、上年年尾就哼走咗人啦，去了一間新公司啦，咁樣呢、這個 A 君咧就喺舊公司做咗應該都十幾年左右㗎啦，咁、都 mid to high level 啦，咁去咗新公司之後咧，咁啊好快就社會運動啦，個疫情啦， 佢都幾 determined 喎， 係啦，咁就又俾人 cut 咗啦，咁、就咁啊之後又。一段時間揾唔到工啦，咁啊慘就慘在係咪？本身留喺舊公司咧，咁啊冇嘢噶，就算俾人 cut 咗，咁都起碼有個即係長期服務金啊 ，set 咁去咗新公司俾人 cut 咗，咁啊嗰橛都冇埋啦。 年資又短咧， 係、 啊， 其實尤其是有啲轉工咧，都真係非戰之罪嘅，有啲個情況。如果係上年轉工嗰批，或者係啱啱可能辭職啊，或者係點樣嘅情況咧？即而且佢碰到個疫情咧，佢係完全呢段時間係冇嘢做到， 係啊， 係咪？即所以都呢個情況係我見到嘅就係呢、這個咁嘅一個市況同埋一個環境咯，係、 啊、 至於就係以前其實我做嘅一間公司咧，都經歷過一個大型嘅lay 人嗱，首先咧我都都唔止一間，突然間諗緊，即係有啲温馨嘅一個情況啦。嗱，你諗翻嗱，我頭先講嗰間咧係我零八零九年入去嘅，你咁你知發生咩啊？零八零九年係 Swami 噶嘛，係啦。咁跟住咧再之前一段時間，零三年啊定係幾時？ 沙士嗰 時係咯，嗰段時間又係有一間公司咁嗰次係大型嘅，係啦。咁就等間我哋都可以講下啲唔同嘅。嘅形式或者點樣嘅情況， 咁又唔一定真係咁痛嘅。我哋講下無痛。 係啊，即係講真咧，嗰次佢安排得幾好，係幾無痛嘅，即係話個過程啊，各樣嘢，簡單一樣講，佢係屬於嗰種咧準備好充足，要點樣去做，點樣安排俾啲同事嗰一隻嘅。 係。 咁但係喺零八年嗰間公司就唔使理啦，即係嗰次我好似都冇同大家講過，就係佢連係。九月 identify 出嚟嘅 talent 嗱，嗰個唔係疫症，唔係因為經濟嘅情況喎，佢係九月 identify 出嚟係一個 talent， 咁佢最少都可能一至兩年噶啦，啲 plan 會係咁樣噶啦。十二月炒咗佢喎，因為佢就係呢三月佢突然間有啲咩嘢事動唔到數，咁即係代在我哋嚟講係好 ridiculous 噶嘛，咁你之前 identify 咗佢係 talent， 咁佢。應該都會 perform 得好，而如果佢 perform 唔好，應該係有其他嘅事咧，咪認定咗佢人啊嘛。點知佢十月就炒咗佢啦。咁嗱，即係嗰個情況就係佢可以係咁無情嘅咯，或者咁唔理其他嘅一個情況。咁你能夠想像到佢嗰個 lay off 嘅情況咧，其實就好似真係 layman， 即係嗰段時間你見到大家執住嘢。雖然咧，其實 嗰批同事咧，其實又唔係我哋想象中，佢哋係比較無痛嘅咯。我意思係本身就無痛， 冇掙扎 之下。是我係慣咗啊，覺得都 OK 啊。跟住我有啲咩嘅，我去第二， 又去第二度咯。 係啦，即係會係咁樣嘅情況咯。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睇過、聽聞過有呢啲咁樣嘅唔同嘅一啲嘅？ 呢幾個月都多啊，即係仲要係啲都大嘅公司嘅。咁我即係接觸過嘅咧，有兩間都係好 well plan 嘅，但 well plan 咧都可以有叫做高低手嘅。即係低手咧，我聽過一間就係點咧？佢 well plan 到俾啲同事啊，不如大家諗下自己應該減幾多成薪啦。咁就好玩喎、每人派張紙之後咧，當然要寫翻自己名啊咁。之後就話你哋諗下。你哋覺得自己應該減幾多薪啦？ 嗱，咪先，即係佢冇俾 option 話一係走一係減薪，即係佢就係話要減薪減幾多？ 佢做 survey 嚇 ，OK， 係啦，即係好民主咁做， 民主仲要記名添。 唔係，因為佢要之後要同你傾翻噶嘛。咁但係佢就好得意嘅，佢個 briefing 會問咧，同你講就係、是、啊，你諗下，例如你覺得。因為可能你有冇樓啊，你有冇小朋友啊，你又要諗下隔離嗰個可能有樓供要供有小朋友喎、啊，咁可能你自己就減多啲啦，哦、即係會俾啲咁樣嘅 briefing 你咯。咁啲同事嘅感受係極差嘅、即係吓，係咪因為我冇買樓就要俾人減多啲咧？係咪我唔生小朋友就要俾人減多啲咧？咁嗰、那個即係完全冇曬 fairness 嗰樣嘢啦。咁、但係我又即係接觸有另外一間公司咧就。又係即係都係 well plan 都有做類似 survey 嘅，但係咧佢首先投票咧就係、是、投咩咧？大家想我哋裁員可能兩成人，定係全部嘅員工都減薪？咁就首先投咗呢一樣嘢。咁、最尾啲同事投出嚟咧就係揀我哋全員減薪啦，即係因為而家個市道尤其是 retail 都真係差，出去真係搞唔掂嘅。咁到咗真係全員減薪咧，咁佢又冇就冇再繼續投票啦。咁佢都唔係玩嗰啲覺得邊個家境 OK 啲啊咁樣，咁佢就分 grade。咁例如可能真係萬零蚊個月嗰啲咧，佢哋就減得最少嘅，可能5% 啊、10% 咁，因為即係你減太多佢支持 就減 唔減冇減。 咁就再按住啲 grading 同埋嗰個薪酬就減咯。咁通常即係高級啲就真係減多啲。咁因為佢減一個可能養到幾個啦嘛。咁所以呢一個咧，雖然即係都係唔開心噶啦，大家被減薪，但係個反應就會好啲咯。咁當然佢都仲有選擇嘅，即係你係可以接受減。一是就你可能你可以即係我哋俾翻嗰個遣散費啊咁樣。 但係呢個係好好多，即係嗱，首先啦，即係真係從心理學角度，嗱雖然都係唔好嘅事啦，但係佢俾翻嗰個嘅 sense of control 或者少少個 autonomy 話翻俾聽，即係究竟你係。想點你 有選擇啦， 有選擇， 選擇。 因為你叫佢話你都可以選擇自己減10% 定5%。講真，呢個唔係選擇嚟噶嘛。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差好多嘅。嗰、那個咧就似係好似公司想話，喂話俾你聽係會減噶啦。係啦，跟住咧夠個 percentage 冇人敢孭飛，或者點樣？不如就做一個咁樣，又當係俾一個預警俾你哋，係啦，又當係俾一個，即係我覺得 係 會差。 同埋我覺得最難得就係啱啱第二個例子 ，at least 就係令到大家有翻個，即係大家都係坐喺同一條船噶啦，咁樣我哋一齊捱啦咁樣。第一個例子就好似點樣講咧？叫員工同員工之間大家去對壘啦，係咪？好似哇，你 係啊，其實即係 你扣多啲啦， 人民鬥人民咁嗰只咧，係咪？即係令到我又嘈你，你又嘈我，就話你點解間咁好，你都點樣去嘈啊？即係 create 咗好多呢啲咁樣嘅問題咯， 冇錯， 係咯。 或者我講個更加衰嘅例子，如果你大家都覺得兩個好啊， 仲有衰啲， 沒有更衰，只有更衰。即係我都聽講過，即係有啲公司啦，即係佢哋本身去到可能經營上面有困難嘅時間就督人啊，即係可能就係、是、啊個老闆或者管理層就叫啲管理、哦 okay、即係叫每個 department 交人出嚟， 交人出嚟，係啦，咁呢個都幾難受嘅，即係無啦啦你會好多員工上面一定有疑問啦，喂點解督我出嚟？即係咪我 performance 差啊？定係我樣衰啊？定係我得罪老闆？ 其實呢一個嘅方法咧，其實係講真咧係普遍嘅， 係啊， 係咪？即係普遍。曾經我都有咁樣嘅經歷，係話要交人嘅一個嘅情況。其實咧， 我覺得都幾慘嘅，即係其實咧，你自己係唔想可能有想有其他方法去處理啦。 係啊， 但係你而家變咗咧，係個責任喺咗你度咯。 係啊， 某程度上公司亦都好似係將嗰個責任，我覺得係 卸咗俾你咯。 即係例如佢好可以係話。你個 performance rating 係去到幾多嘅？全部就以嗰批為主。咁你起碼就已經有個 guideline， 咁大家知道會點做啊？如果你話要個 department head 去做呢件事嘅情況，佢真係叫做俾咗個責任，即係卸個同事，即係 公司卸咗俾 領導。 係啦，其實咧有一間咧，我曾經試過係咁樣嘅，佢就係有一個大規模嘅裁員嘅，咁好得意，佢做一個 training。即係你估唔通常就係唔會做 training 噶嘛，即係呢啲情況 攞筆錢出嚟。 佢做個 training 咧係 train 一班，首先兩批，有一批咧就train CV 咁啊，呢個係會啦，即係有啲係做得好好嘅咧，就係安排曬啦 ，A B room 啦，等我哋都去講下啲唔同嘅呢嘅形式咁啊。我講呢個啦，呢個其中一個咧就係佢會將A B room 兩間房，即係咧同事就入咗一邊一間房，跟住去同佢去講。咁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呢，咁我諗可能大家都會知啦，個技巧就係唔特別講其他嘢，重複語句，即係其實似 PR 嘅一個教法嘅，即係都知道你個情況嘅，都冇辦法或者點樣，即係明白你嘅心情，安撫你嘅 emotion， 但係唔同佢講理由，因為同事一定問點解，唔同佢講理由或者點樣嘅情況，跟住就安撫咗，跟住呢就去第二間房嘅時候就有人 take care 佢，我覺得都會好嘅。即一來就佢喺度 fix 咗嗰個同事又唔知點，跟住做嘢嗰個同事亦都唔係易受嘅，即係佢見到每一個同佢講嘢嘅同事會係咁樣。如果佢再喺度有咁嘅反應嘅時候咧，其實佢自己都可能未必去管理到好自己嘅情緒。 係啊， 咁所以當佢遇到咁嘅情況，就即刻俾即係專業人士啦，即係其實會有 counselor 啊，真係有啲都會請 psychologist 去。去同佢 handle 件事啊！講真，你如果喺外國咧 ，IO psychologist 就係做呢一 part， 係 啊， 係咯，即係 exactly 咧喺英國嘅時候咧，都係咁樣噶嘛，即係有一個 project 咧 ，London underground 咁，你知道幾差嘅做嘢，咁一定都會找同事，咁佢哋都係帶 IO psychologist 去做呢一樣嘢咁。 at least 有嗰啲技巧啦， 有嗰啲技巧，即係起碼呢啲係 OK 嘅，即係我唔係要應付佢一啲嘅情緒好大嘅。病或者問題嘛， 係 當其時佢應該點樣去 應付 handle 嘅 emotion。不過啱啱講完呢、這個，又諗起一個都慘慘地嘅例子。咁有個當事人就都算高層噶啦，咁樣咁疫情啦，咁樣去公司咧就啱啱 acquire 咗間公司，咁acquire 咗間公司，咁就有 redundancy 啦，咁可以炒人啦。咁我高層，咁我有條新 team， 咁我負責炒人啦。咁炒曬嗰班人之後咧，我到我自己俾人炒埋啦。即係。嗰啲叫咩啊？ 刽子手， 係刽子手同埋 即 打完真唔要和尚， 打完真唔要和尚嗰啲， 你出多啦，總之 係套死，係啊， 一齊殉國 啦，唇齒相依啊， 類似係啊，嗰啲係諗 唔到， 冇錯， 唇亡齒寒， 係啊， 即係的而且確係，即係通常係咁一個去， 咪咯， 係之後冇曬人啦，即係唯有自己搞掂自己嗰啲嘅情況。咁係咯，好多唔同嘅方法，即係跟住有啲咧就係揾人安撫情緒啦。咁跟住就即刻同佢，不過呢個睇下有冇好唔好啦。有啲咧都好快即刻同佢去處理解決方法。我覺得咧都有好嘅，即刻 shift 咗佢嘅 emotion 咧，就去咗我點樣解決呢個問題。 由 negative 去啲 positive 啲，係啊， 而 proactive 啲， 而唔係去咗係話我仲係記住嗰件事咁樣咯。咁跟住有啲嘅 training 咧就係嗰度會做嘅，即係話 CV training 啦，點樣再見新工啦，會點樣同人哋解釋呢件事啦。咁的而且確係有咁樣做嘅，即係有啲公司會係，同埋都有一個 follow up 添嘅。我覺得呢個都如果佢做埋呢一個咧，我覺得 非常好啊， 算係幾無小痛啦，即係話佢已經離開咗啦，或者點樣嘅情況啦，有一個 team 仲仍跟進住，而家嘅情況係點樣啊？需唔需要有啲乜嘢嘅 assistance？ 如果我哋可以幫到你嘅，去幫你。 即係打傷咗你，俾個急救箱你攞走啦。 係啊，類似係咁樣啦。 我諗起嗰啲公司咧，就預備得好啲嘅。點樣預備得好啲咧？即係其實而家疫情咁樣啦，大家都知道咩事。 大家都知道雷可能公司麻麻地啦。咁尤其是雷我聽過翻嚟咧係一個 HR 嘅 team 去做咩咧？就係話啊，其實大家都知道咧，而家經濟唔好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互相學一下對方嘅嘢，睇下可以將條 team 精簡到一個乜嘢嘅地步。咁啊，即係勁啦！係人都知道喺呢個時候 HR 裡面咧，就啲 recruiters 咧。就冇咁多嘢做啦，咁啊，即係啲B and C 即係 benefit 啊嗰啲就肯定係你點都要出糧噶嘛，咁又突然之間有一個 tension 就係咧，好似搶嘢做咁，即係。B and C 嗰個一定好多人跟佢學啦。 呢樣嘢公司好缺喎，我覺得一定要改咯，即係突然間好多人出嚟咁嗰啲。 咁即係但係喺即係好似公司真係可以精簡流程咁啦，但係其實 at the end 你係咪真係可以一個 recruiter？學到曬嗰啲咁樣嘅技巧咧，咁之後好似 train up 咗你，但係其實最尾即係傷咗大家同事嘅關係之後，都係搞掂你咁樣咯。 我諗呢個都未係最極端，我又聽過更加極端嘅 case， 你 HR team 自己互相可能有競爭。我聽過那個 case 係嗰間公司直頭要求係你 HR team 啊，哇！你去睇下其他部門，你可唔可以幫到手啦？可能你係本身做 customer service， 話你冇乜電話 handle 啊，而家。你會唔會諗下去做 sales 啊？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去 shift 佢。咁其實兩睇啦，即係你可以話正面啲去睇就是、啊，去 skill up 你，你去 job shadowing， 但係唔好你講得唔好聽嘅就係其實 somehow 你係逼走人咯。即係根本上同你講，我哋冇嘢俾你做噶啦，留唔到你噶啦，你執定包袱啦。即係其實佢就唔係 lay off 你，但係佢就逼你自己辭職。 咁、 大家 覺得邊樣好啲咧？即係真係突然之間俾人 lay off， 定係都俾幾個月你，即係同你講啊，你 shadow 下啦。咁但係其實起碼呢段時間你都知道，哎負啦，我去揾下 工。其實我都正想去問呢、這個大家，不如你想邊款咧？即係如果係真係個情況啦，我先講一款先啦。 好， 大批。呢一隻即係話公司一次過、一大批走， 即係新聞上面會見到嗰啲。 嗱，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呢、這個 OK， 唔係即係話大班 friend 喎，即係人陪我一齊喎。 同埋你上曬新聞，係人都知咩事，即係唔係你嘅問題。你呢一 batch 出嚟咧，真係公司唔掂，即係唔係我 performance 唔 OK。係，起碼我去見工嘅時候都冇咁傷 啊。係啊，係啊，睇嚟嚟緊有間嘅公司都會 放緊風出嚟啦。 係啦，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比較上冇咁痛嘅。係 啊， 你知道啦，即係。個 responsibility 啊 diffuse 咗嘛，因為大家都會講，當一個人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可能會 blame 自己噶嘛，即係怪責自己噶嘛。咁佢喺呢個情況之下就見到，喂，咁你都係，你又係，佢又係，咁 OK 啊，即係起碼都知道係冇咁傷嘅一個情況。係 啊， 仲有一個情況 都唔 係 最慘 噶嘛，都唔係最慘啊，但係其實競爭大咗噶嘛，突然間一大批人出嚟。是不是理論上啦？ 理論上啦，係咯。但我諗好睇，其實即係之後你下一步嗰個籌謀係點樣？如果你話即係拖拉搞咗一輪之後，你先俾人啄，其實你好難去解釋究竟點解哦俾人炒咪真係 performance issue 咧？咁你疫情好而家，或者你大 lock 俾人啄咗，其實深烤你容易啲去解釋。 即係你唔使解釋添啦，大家都知 唔使解釋啦，大家睇電視都知啊。或者可能你去重組上面你容易少少咯，即係你嗰、那個。personal burden 啊，或者可能你心理壓力上面可能相對嚟講比較少啲。 心理壓力少好多。 係啊， 我覺得仲有啲咩款咧？即係例如預先話俾嗱，我覺得最難搞嗰只咧就係、是、你知啦，即係有時報業績咧，上市公司咧，佢話俾你聽嚟緊公司係會裁員3萬人，即係你呢一下嘢咧、全球3萬人，跟住大家喺度諗。我個 vision 係咪我咧？係咪我咧？ 咁我個 vision 裏邊又會佔幾多個我 department 佔？哇！跟住你諗下嗰樣嘢諗到咧，跟住佢仲話呢一個計劃咧係行2年。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好攞命嘅， 你差唔多可以講得出係邊間公司，真係隔2年就發生一次咁樣嘅事 ，restructure 到一個位咧。即係係經濟好唔好，佢哋都有啲咁樣嘅， 都係咁樣， 都係咁做 啦。唔係，同埋呢個係我認為係難受，因為佢真係拉長咗你個痛咧， 係啊， 係 torture 咗，同埋令到咧，其實對公司嘅業績都唔係好。你因為同事終日喺度諗緊乜，一定係諗 我保唔保住个饭碗咧？ 几时到我咧？ 系咯，我稳定工啦， 系啦，稳定工啊，定系点样嘅一个情况？但系又要办工作咧，即系嗰个情况。 无心恋战、啊，但系你肯定 系啊！我觉得呢啲 提心吊胆咯。 系啊， 呢啲系最，我认为最有痛嘅咯。 嗯， 嗰、那个情况就系咁。 应该认同啦、啊。 转职咧，即系转你个职位，再俾多次机会你咁样。我自己覺得都 通常都是 gesture， 係啊，你都覺得 掉到你嗰度，你自己又覺得做唔到， 又做唔到，你叫我自己走咯， 係啦，我唔出手啦，即係咁講，因為你都好難喺嗰度， 係啊， 點樣即刻 take up 到啲 skills， 跟住又可以 perform 翻現有同事會做到嘅嘢， 係 咁，我覺得嗰個同事都可能好知道發生咩事， 當然啦， 心知肚明啦。 好啦，我哋呢一次就講咗好多咧，係關於。即係唔同嘅方法同埋個情景為點，我哋下一次都可以講下，例如個人佢個反應為點樣啦，我哋應該點樣自處咧，公司點樣做亦都會好啲。我哋翻嚟再講下呢啲好嗎？ 好， 休息下先。 好 ，thank you。 一分鐘 IO 心理學。 Hello， 大家好，我叫 Franco， 中文名叫霍浩南，我是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IO Psychologist。近排同啲自己創業嘅朋友傾起疫情下嘅經營狀況，好多人都為點樣可以喺疫情期間留住啲同事咧苦惱。按傳統嘅方式咧，公司通常會用升職或者加人工嘅方式挽留同事。但係疫情影響底下，好多企業都會遇到資金同成本嘅問題，冇辦法再加人工。咁喺呢個環境之下，又有啲咩方法可以留得住啲做到嘢嘅同事呢？其實影響員工係咪想留喺一間公司嘅原因，唔單止係人工。例如工作前景、工作环境、福利和同事的关系等等都很重要，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领导支持 leadership support 的程度。这种领导支持不一定是直接帮同事做事，都可以是表示老细有多关注同事的需要，或者通过间接的方式对同事的支持。例如有一位朋友做事的公司受到疫情影响，生意受到很大的打击，所有同事都觉得裁员或者减薪，人心惶惶，但最后就决定所有管理层减薪来减轻财政压力，而一般同事呢就只是动身啫。在这个例子入面，管理层通过自我减薪的方式消除同事的疑虑，减轻精神上的压力，而在经济上管理层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令同事可以保得住他们份工，或者不至于要减薪，结果在同事感受到领导层的支持，对公司的归属感和满意度都得到提升。而最后根据研究，在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工作的满意度都很高的情况底下，他们离开公司的想法会更加少，同埋做的事都会更加好，那就可以在他们帮助公司由困境中慢慢地恢复了。所以作为老细，平时多点关心同事，绝对对双方都有好处的。 好，那第二节回来我们老细搵食啫，今次就真係要揾食啦，即係因為我哋今次嘅題目咧就係叫做無痛失業，係啦。咁就我哋上節就講咗就話有啲咩嘢情況，公司通常會點樣去做法啦，大家有啲咩個案可以就頭先分享過啦。咁呢次我哋想講下咧就係當我哋遇到呢個情況嘅時候咧，其實個人係會有啲咩反應？公司可以點做，而個人亦都可以點做，係會比較好啲。咁啊，其實有一個悲傷五部曲嘅，喺度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嗰五部曲係點樣咧？ 咁其實咧，呢個悲傷五部曲咧係即係 apply 好多唔同地方嘅，通常話失戀啊、喪親啊都會有嘅，甚至好多時候 change management 你都會經歷呢五部曲嘅。咁第一個就係第一部曲， 第一部 denial 啦，否認啦， 否認。第二。 憤怒啦，即係佢會開始會嬲嘅 ，anger 啦。 第三， 討價還價啦，開始有冇得唔係咁樣嘅咧？ 第四就係沮喪，咁到最尾咧先至係會去到接受嘅。 冇計啊， 都係要受。 而佢最特別咧，呢個 model 咧就係未必一定咧係一二三四咁樣行嘅，可能一三二四，咁又可能一二三二三四之後最尾先至去到接受。 所以基本上就會有呢五個反應啦，而且呢五個反應係。即係大家個反應嘅強弱咧，都可能係 唔同嘅， 五個係會有啲少少唔同。 但係咪一定會經歷曬呢五種情緒嘅咧？ 通常都會經歷曬嘅。咁、嗯可能每個人嘅表現唔同啦，或者每段嗰、那個 時間嘅 長短會唔同 啦。 好多報告研究都顯示，即、就、係、是、你會經歷曬呢五個嘅。係 嘅，都可以講下啊。大約每一步嘅時候，其實嗰啲反應會係點樣啊？嗯我想就我先講第一步啊，即係例如 denial，、嗯、即係佢否定件事啦、嗯嗯，即係基本上某程度上好直接，就係佢仲未接受到呢件事嘅發生嘅、嗯，即係如果好似話分手嘅話，唔係嘅，佢仲中意我，佢一時間可能係情緒問題嘅啫、嗯，所以佢先至會咁樣講嘅啫，等佢冇乜情緒，開心翻就冇事噶啦、嗯，即係類似咁啦。但係如果係佢係真係關於翻工啊，可能俾人哋匿咗啊，或者點樣嘅情況？ 唔 係 我 諗佢啊嗰下就真係會知嘅，但係佢個情緒同埋個認知上咧係未習慣到，係 未協調到， 佢仲係會咁早起身啦、啊。 嗯， 跟住可能起身第一樣嘢就嗱嗱聲就可以去刷牙啦。可能刷到一半先知道，啊、其實今日係唔使翻工。 即係好似啲人退咗休之後，每日都要著翻件西裝啊。 系啊，即系呢个就系一个 denial 嘅阶段，系咯。 甚至有啲即系话，通常俾人裁员咗咧，日日都仍然去办翻工咯，去快餐店。 其实多唔多喺香港呢啲情况？ 都有啲例子嘅，都见到有啲例子。之前睇报纸都有讲过，有一个即系薪酬都颇为高嘅人，男士啦咁啊，办翻工啦，咁跟住佢老婆唔知嘅。咁最後尾即係後尾過咗一段好長時間，即係佢都經歷咗啲悲傷嘅曲啦。 嗯， 接受咗情況先同佢太太講，真係失咗業。 嗯， 咁而家走咗去送外賣，嗯、即係嗰啲 F 字頭啊、D 字頭嗰啲咧，嗰、啲品牌去送外賣，即係都有呢啲咁嘅 case。咁當然即係香港可能會冇咁厲害啦，日本就真係犀利。 係不嬲聽嘅 日本就算唔係有呢嘅情況咧，放工嗰啲 都要係。 我好記得我有一次去日本旅行啦，咁半夜三更食拉麵。咁啊，隔離坐咗個阿叔，咁、我都識幾個人問，咁啊奇怪個阿叔點解食一碗拉麵又一碗拉麵又唔走啦？咁、問佢啦，咁啊答爹啦。跟住後屘個阿叔就同我講，就係佢唔想翻屋企，就因為怕翻到屋企佢會即係俾老婆話，係、就即係接受唔到呢個現實，嚇俾人 lay off 咗，或者佢真係冇嗰份工咁。然之後，但係佢又要維持自己男士嗰種尊嚴啦，即係始終。養家活兒咁，你突然之間冇一份工，我點樣翻去面對？ 咁、呢個多重痛， 多重痛 俾人炒已經痛啦， 係啊， 仲要自己自信心受打擊。 冇錯， 不過佢就仲係喺個 denial 階段，即 係 而家係呢個嘅情況。 冇錯， 或者有啲 case 就係、是、即其實係俾人炒嘅，但係就話俾人聽，哦唔係啊，我辭職，老細衰啦，我辭職，我炒佢嘅，咁即都會有啲咁嘅情況。 仍然都係呢、這個都係一個否定 denial 嘅情況。唔係佢飛我，我飛佢嘅。 係啦，係啦，係啦。 呢個都好正常 係都好正常嘅，一開頭一定係會咁樣嘅情況嘅、其實講多幾次，當自己都覺得，唉，講得多都口臭都費事，解釋咁多嘅時候咧，就開始去到嬲嬲地啦。同埋咧，呢啲嘅情況咧，我覺得通常咧，同兩個同事傾開咧，跟住就數翻就話，都點解公司會咁樣，或者係邊一個應該點解會咁做啊？即係講下老細啊，點解佢會揀我啊，或者咁樣嘅呢個情況咧，就開始會嬲。 會 嗱，所以起碼大家見到呢個情況咧，其實你鬧緊人。已經盡咗一級嘅啦， 升咗華少少嘅啦，去咗下一步啦。 因為尤其是咧，即係我諗大家知啦，心理學裏邊，anger 其實係你某程度上有個目標啊，而你中間有 obstacle， 而你令到你去唔到個目標，所以你就會有 anger。咁即係話你開始已經意識到，因為 denial 佢完全係冇漫無目的，都唔知自己想點，仲未接受到， 冇錯。 anger 就已經開始。會有一啲嘢自己想做， 起碼知道發生咗咩事啦。 而且我想知道就係，我都想有份工或者想試一下，而多，所以佢先至會識嬲嘛，先至會話翻之前咁嘅情況咯。討價還價又係點樣咧？個情況？ 通常咧去到討價還價咧、就係即係lay off， 通常唔係即刻 lay off 噶嘛，咁就即係可能會無論係同自己嘅即係上司啊、公司啊，就去傾下，即係開頭佢好憤怒噶嘛，即係喺度鬧，最衰係你啦，或者即係啊，你有冇搞錯啊？唔lay 隔離嗰個 lay 我咁樣啦，咁但係到後屘就係即係通常會放遠少少嘅，即係個態度就係、其實係咪可以 有得傾啊？ 俾多一個月 notice 啊，我俾我去揾下工啊，又或者可唔可以 lay off 唔好寫 lay off 啊？話係我自己辭職啊，即係唔使咁難睇啊。咁呢一啲咁樣嘅位咯， 係啦。其實呢個位都已經開始係趨向。 穩穩地 solution 嘅，即係我覺得會係咁樣嘅，係咪？嗰一次諗下就係會唔會仲有其他嘅方案，係可以令到我嘅損失係會比較少啦，係咪？即係咁啊，會比較好啲嘅。跟住不過咧，因為喺個討價還價之中咧，就真係唔係咁成功嘅， 有啲失望， 係啦，所以就去到一個即係沮喪嘅一個嘅情況啦。沮喪嘅時候，嗱，我覺得呢個係最關鍵、最關鍵，即係點樣喺呢個位裏邊咧，可以爬翻起身。因為當你個信心冇咗，無論 confidence 或者 efficacy 啦，即係無論係真係同埋做到嗰樣嘢，同埋你覺得自己係咪做到嗰樣嘢，都基本上係一個 最低點， 最低點 啊！再加上就係佢真係可能有啲，會唔會有啲？即係覺得集得性無助咁情況， 會啊，真係會有嘅。我諗即係頭先都講過討價還價，咁你已經盡咗你最大努力啦。 嗯， 嚇、啊，我將我最後嗰啖氣都爆埋出嚟啦。 嗯， 跟住但係結果都事與願違啦。咁你一定會其實好正常，你會諗，唉，究竟我做錯啲乜嘢咧？嚇、 嗯 啊，究竟我做重要做啲乜嘢先會即係都好似冇用啊、 嗯！ 啊，世界好灰，可能冇咩希望啊！咁你就會漸漸地覺得。有一種叫做頭先阿 Muse 講緊嗰種 learned helplessness， 即係或者中文叫做 習 性無助啦，就根本上我都唔知道我可以再做啲乜嘢， 做啲咩都冇用嘅， 係我 control 唔到個出面嘅情況，我講完又點啫？咁、但係。 不過呢個位好重要 for resilience 咧，就係即係頭先阿 Mills 有講過咧，一開始咧你淨係睇到人哋嘅錯咧、全部都係一定嘅世界嘅錯嚟嘅、但係其實就喺沮喪嗰個位咧，佢、開始有一啲 internalization，、開始有 reflection，、即係先至會開始諗，咦係咪自己唔夠好咧？係咪自己錯咧？咁其實就係、即係之前就係、完全都是 attribute 去外地，現在開始又想一下自己，當大家可以 balance 到這兩邊的時候，這樣呢就可以開始去到下一步真的接受了。 所以有些人都說，即是趨向 more depressed 的一個情況，你是會 more realistic 的嘛，真的去回 attribution， 去回自己那裡的情況。所以剛才 Hilary 說一個，我覺得是，即是如果聽眾是或者觀眾好留心聽咧，其實呢個係重要。有時候就大家都會覺得咧、你一沮喪嘅時候係一個非常唔好嘅情緒嚟噶嘛。但係其實好似頭先咁講，就開始慢慢就係睇翻自己有啲咩不足啦、而且你會見到咧，就算喺頭先個 loop 嗰度咧，其實佢都做差一步就可以到接受噶啦。 係啊， 即係只要你過到呢一個嘅情況咧，其實你就開始可以係翻身嘅一個情況，因為。你就好似咁樣啦，平時我哋可能演講嘅時候咧，你緊張，人哋問你，喂 ，Evan 好似好緊張喎，跟住一開頭如果電流，咩又唔係咩緊張啫，會流汗喎，咩啊頭先洗面啊，你手震喎，咩啊又真係突然間我隻手喐下啫，即係類似咁，因為你唔認咧。你是不會想方法去解決的，因為例如你話話俾人哋聽唔凍，你是不會突然間攞件褸嚟著衫噶嘛。咁所以接受其實就我認為是解決了六七成嘅，嗰個情況。跟住你要找方法咧，其實你總會找到調節自己的一些可能待遇啊、不同的期望啊，你就可以做到咁樣咯。同埋咧，喺呢段時間咧，除咗頭先嗰五部曲啦，大家要知道呢樣嘢啦。有兩個咧，通常好實際嘅問題咧，係喺呢啲嘅境況裏面咧，係會遇到嘅。有一個咧，咁當然都係一定係財政問題。 係啊， 係咪？即係會大家會擔心呢一樣嘢啦。其實咧，我自己會覺得咧，好可能唔係真係有財政嘅困難。嗱，都當然不排除有啲真係有啦。係我擔心有財政困難，呢、這個成日都係。會比較更加嚴重，經常發生。咁咧，跟住因為呢一樣嘢咧，而第二個咧係最傷害性嘅，而且一定都會面對嘅，就係傷害關係。係啦嗱，即係話如果佢做生意，可能要問借錢啊，或者咁樣啦，又或者係打工嘅，佢可能係唔會同人哋出嚟再 interact 啦，係咪？佢又是未接受到嘅情況，但係。其實呢段時間其實最需要 有朋友嘅， 就係朋友支持嘛。social support 又係咁。講真，為 HR 揾工，其中一個最 effective 嘅都係 internal referral 啊嘛。咁即係員工之間叫朋友入嚟自己間公司啊嘛。係咪？咁其實咧就係當中最緊要。但係好多時咧，呢兩個就係最大嘅問題啦。咁啊，有一個二三四嘅情況，而三咧嗰。這個就是兩大實際問題啦。三咧就同頭先心情嗰個有少 有少少相似嘅。頭先咪抱沮喪啊，阿 Ryan 唔係話個習得性無助嘅。其實那個咧就佢 lost 咗個 sense of control。 嗯， 我覺得呢個就係、是、其實習得性無助其中一個好主要就係佢覺得我控制唔到任何嘢，係咁我不如放棄啊嘛。 冇錯。 咁所以咧嗰、那個時候咧，佢係唔去見人啦，唔去做任何嘢啦， 匿埋啦， 匿埋啦，朋友打嚟唔聽啦，上網都唔上啦，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咁、嗯、啊～又會影響到佢嗰、那個 最吊詭嘅就係佢咁樣越長時間係咁樣就更越難先走得翻出嚟係啦。 係啊，雖然你知啦，有啲 research 你知心理學都有啲咧好正 research 噶嘛，即係例如佢嗰個 research 咧就係話其中一個話 employment 越長。對一個人的身心影響越大，真的其實要做 research 咩呢單嘢？但係的而且確係咁樣嘅。我哋 evidence base 都唔可以完全冇證據，但係就 都要揾下啲數據， 都要揾下數據，同埋呢一個都幾易，仲可以 pop 喎，即係呢張 paper， 我覺得呢都真係幾好。 即係你俾人打喺嗰會痛嘅， 係咪真係幾易做喎？呢啲邊間 U 咧？可以去讀喎，真係易攞喎，仲批埋添啫，咁嘅情況係啦，即係我頭先咁講，時間越長係會越影響啦，即係呢幾個都會係一啲嘅情況。咁、我哋不如講下啦，例如公司個人公司可以點做得好啲？會唔會咧 ，Evan？ 即係例如公司講點去通傳啊，或者點樣啊？有冇啲方法可以能夠做得好啲？ 我覺得我哋頭先就講咗好多被 lay off 嘅時候啦，員工嘅心情有啲唔好啦，咁、我覺得其中一樣就係公司去做任何措施嘅時候咧，去即係從員工角度去諗，係、咪？去 take care 佢哋嘅感受。咁咧其實外國有個 model 啦，叫 scarf model 係圍巾啦 ，S-C-A-R-F 啦。咁每一個 scarf 每一個字母都 stand for 一樣嘢嘅 ，S 就係 status 地位， 地 位係 A 咧就係autonomy。自由度啦 ，C 咧 certainty， 啲嘢肯唔肯定、，R relatedness， 同其他人有冇关系 ，F fairness 呢样嘢系咪公平？咁、每一样嘢咧代表咗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心理嘅状态。咁、研究显示啦，咁如果一个人呢五样嘢系被 take care 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即系感觉安全啦，感觉自己有力啦。咁、但系如果呢五样嘢任何一样嘢俾人 threaten 到，系咪？感觉冇咗嘅時候咧，我哋就會進入心理學話一個叫 fight or flee， 開始起降啦。簡單嚟講，係啦，就唔係好諗到嘢，又好 emotional 啦。咁某程度嚟講，如果企業要做任何嘢，可以 take care 到我哋頭先所講嘅五樣嘢嘅話咧，喺心理學上邊係會比較好啲嘅。 有冇啲方法 take care 到咧？其實有咩公司嘅做法 take care 到咧？ 我諗頭先即係我哋舉一啲例子，大家都話啊，某一間公司個即係 lay off 嘅方法高手啲。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 autonomy 嗰樣嘢，即係有得選擇啊啲員工。例如佢真係要真有得選，例如啊佢哋投票有得揀，究竟係邊一個 approach 啦。咁呢一個等大家會覺得啊我。唔係冇得揀，甚至真係要減薪啦。佢哋都有得揀，咦？你係被減薪啦，定係你有一個即係我可以離職嘅 package 咁樣咯？ 我諗其實我諗另外一個點就係 fairness 啦，即係個公平性。我諗 呢個都真係難到不得了， 好難嘅呢個。但係即係你未必做到一定公平公正，但係你好多時間公司我諗 come across 好多例子就係假民主啦。懶係好似好咁樣同你 disclose 啲嘢，但其實你一睇落去就知道佢唔公正嘅。咁、可能有啲會管理層會包庇，可能某啲高層咁，你可能減嘅人工可能冇咁多。基層嗰啲可能會受影響啲。咁、其實呢啲嘢可以避免嘅。即係你點樣去制定成件事？其實你係贏緊一個。大家一個心，即係大家都知嘅呢個情況可能好艱難，大家要去捱。但係你知道而家呢個情況㗎啦，炒鬼咗你，你第二日可以上 Glassdoor 寫嘢㗎嘛？係 啊， 即係呢個係牽涉到你個 employer branding。你究竟係一下子你想放棄 employer branding 重要啲啊，定係可能你一時之快即係去咁樣處理咗件事？定係你可能 呢樣嘢咧最難受嘅就係、即係炒人都差㗎啦。咁、但係最差就炒完人之後咧。個 management 點解今年 bonus 分到咁多嘅？ 哇！呢下就真係 呢個都係， 但係講真都唔係少發生嘅呢個情況，係咯，即係呢個 有一個 key of 即係 fairness 咧，最緊要係有 transparency。 係啊，認同 呢呢、這個非常認同。其實要個同事主觀覺得 fairness 咧，其實係非常艱難。 冇錯， 我只能夠做到透明度高， 係啦、 程序公義啲，即係嗰個情況要好好、 因為其實你諗住冇人知，最尾咧。即係一定有漏少少風出嚟，但係最衰就係你漏少少風，之後啲人咧 gossip， 又知 啲 唔知啲， 我咧就仲衰過你唔講。咁你就寧願 control 我有七成嘅嘢，我講咗俾你聽。咁、起碼大家都覺得啊，我都知道七成啦。咁其他嗰啲應該可能即係總係有一啲 variation， 每個人有少少 individual differences 嘅。咁樣即係嗰啲員工就會覺得啊，我都知道發生咩事，而唔係即係又有對翻少少似。啊、好像感覺我是有少少 certainty 咁樣咯， 係啊，同埋 certainty 咧，有啲公司咁樣做嘅，即係佢喺同個員工可能係做啲輔導或者點樣嘅情況咧，首先會話翻俾佢聽，例如頭先講五點五部曲係會咁樣會發生，你唔需要太過擔心或者點樣，因為有啲人唔知道點樣處理噶嘛，例如佢沮喪嘅時候，佢好可能真係。唔出街啊！咁起碼誒話過俾佢聽，佢起碼多咗少少嘅醒覺性咯。咁同埋咧就話俾佢聽，下一步可以點做咯？因為啲公司咧，我覺得呢個做法咧都可以幾好嘅。雖然都最早冇做啦，嗰個情況咧係咧佢咧當匿咗嘅時候咧，佢拖長少少嗰個 handle 佢嗰個期限。即係話咧，佢唔做得密，但係例如就話好完咗呢度之後咧，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就開始教大家咩寫 CV 啊，傾啲乜嘢啊，跟住第三個情況教佢，再過兩個禮拜就教佢點樣去傾嘢啊，跟住再過兩個禮拜就會點？即係其實佢拖長佢咧，因為咧，我覺得個好處咧就係佢會有一個 certainty 知道我下一步做乜，而嗰樣嘢咧，佢開始慢慢有個 sense of control， 即係下一步我開始做呢一樣嘢就 OK 啦。即係我覺得嗱講真咧。實際上嗰個嘅幫助未必好大，但係對個心理支持咧，我覺得係大嘅。 At least 唔係漫無目的，即係又唔知做乜好，又 可能性。因為你成日都係唔知喺屋企應該點樣做，你呢個係最大問題。 同埋你感覺上都仍然被 care 啊嘛，即係有個同理心喺度，唔係話我啄完你，大家拜拜，跟住一刀兩斷嗰種感覺。 另外，我覺得個公司都可以俾到多啲啲 certainty， 就係個 messaging 啊。例如，即係好啦，好彩我哋唔使裁員啦，但係要全民減薪咁樣啦。咁但係有一啲公司就會即係哦係啊減薪，咁但係啲員工就嚇咁減薪減幾耐啊？或者減完薪之後，我係咪少啲嘢做啊？呢一個係最大嘅反應咯。咁係人都知道減咗薪，你唔會少咗嘢做㗎啦。咁但係有冇一啲其他嘅補償？例如有啲公司可能會話。即係其實，你點都係要死自己做埋去啦。但係一個月我俾多兩日假你，咁你個感覺又好似好啲啲喎。 攞翻啲嘢啦。 咁呢啲咁樣嘅 messaging 啊，或者例如啊 ，certainty 就係、呢個減薪計劃咧，我哋就會維持十個月嘅。十個月之後咧，我哋即係可能七個月，我哋會再 review。喺十個月之前，我哋會再 announce 到陣時再有啲 option 俾大家。 同埋講真咧，喺嗰個時候咧，你添少少咧，其實員工都已經覺得係係 OK 嘅。即係我意思添少少，你話唔好話兩日啦，一日或者話會一日早放啲，令到大家唔知點樣嘅情況，即係有呢啲去補翻咧，都會係好嘅。另外第一個status 咧，即係嗰樣嘢咧，我覺得呢個都難做。不過呢個係我認為係可能最重要。我覺得咧，俾人匿咗 unemployment 嘅情況咧，最損壞嘅咧，我認為係自信心。觀眾就當個自信心啦。我哋嘅情況就係 self-efficacy 啦，即係自我效能啊，即係嗰個情況。自己覺得自己有幾做到嗰件事。因為咧呢樣係影響到你之後同你 interview 個表現啦，之後講嘢啦，夠唔夠膽同啲 friend 喺度分享或者叫啲 friend 去幫手咧？夠唔夠膽揾最 friend 嗰啲 friend？ 有時係最 friend 個 friend 都可能唔揾噶嘛。即係呢一樣嘢啦，嗱，我其中咧有咁樣嘅做法，不過咧我覺得有少少controversial 嘅。有啲咧就話咧個做法咧就係、是。唔好將啲責任擺曬喺個員工身上啦。我認為呢啲咧對大型嘅，例如而家嘅情況咧係啱嘅，即係例如就係話俾佢聽，其實呢個情況都唔係關你事，即係唔關你個人嘅問題，係公司嘅情況啦、市況啦。 令到呢個 department 唔知會點樣嘅情況啦，我哋 budget 會係點樣用啦，其他 department 會係點啦，甚至乎有啲公司都幾好嘅，即係佢篩其他公司嘅情況，其實都遇到相類似嘅狀況。其實就等於頭先嗰個佢 share 咗嗰個 responsibility 或者個唔開心嘅情況，咁、其實令到佢冇咁個人，令到佢自己嗰個自我地位 完全係有能力嘅問題嚟嘅， 係會保持翻嘅。咁、當然咧，對於一啲就係純粹係因為 performance 做出一啲離職嘅或者 lay 嘅，即係嗰情況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就將做下個平衡咯。我覺得都唔需要。是淨係話同事嘅，我覺得其中一個講法會幾好，就係你未必適合呢個崗位同埋公司呢一個文化咯。我認為都係噶嘛，係咪？你有時係真係擺喺呢間公司同擺喺呢間公司，同呢班同事做同嗰班同事做係完全兩個人嚟噶嘛。咁我覺得呢個就可以補到個地位咯。 即係我哋從個 fit 嘅角度出發，即係大家唔啱都好似分手咁， 係 唔係你問題？不過我哋唔夾啫。 咁樣比較好。喂，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唔知阿 Ryan 有冇記得或者點。嗱，即係我哋英國讀書嘅時候，咪有間公司係會中途嚟請大家咁 Kaizen 定係？ 哦， 佢個名咧，嗱，其實咧係日本 Kaizen 嘅，但係又可能英文叫 Kaizen 咁樣嗰只啦。係。咁咧，其實咧，佢曾經嗰時候去 interview 嗰時咧，佢講嗰個 case 嘅。係。咁咧係關於個relatedness 嘅。 嗯。 係啦，但係咧，我覺得係得意嘅，佢開小組炒人。 哦、 即係但係我能夠想像到係歐洲國家會做咯，即係我估計係咁樣咯。即係佢意思係咧，大型嘅一啲嘅 lay off， 佢會聚翻嗰班嘅同事，分享一下，傾下偈，睇下大家個情況係點，會唔會有啲咩幫助，收到啲咩信息咁樣。其實你能夠想像都會幾好嘅，香港係。 少啲啦， 係難啲啦，係咪啊？即係你，但係你能夠想象到歐洲公司、外國公司咧，係有機會係咪？大家嚟到咪大家分享一下， 係啊，係啊，我覺得呢個重要㗎。at least 喺呢個即係算係無助嘅一個 苦主點 入邊啦，係啦，有 social support 啦， 係啊，最後不如咁啦，大家都講少少寄語下，如果嗰個個人喺呢個情況時候，你覺得建議佢哋可以有啲咩嘢做啊？Hillary 啊，你覺得咧？自純粹個人意見。 可以嘅話，其實都真係 可能佢係嗱，我自己就會咁睇嘅。佢要可能可以做嘅嘢唔多嗱。我講一樣嘢咧，未必係好實際有大用處。Keep activity 高，我意思即係話啦。記得咧，就係我哋講咧，就係 activity 高，唔係特別某一個活動量，即係話咧，你去做運動又好，揾 friend 傾偈又好，我唔理你傾乜嘢啦，就算你嗰時係 denial 都好啦，跟住就做下呢樣，做下嗰樣，打掃下屋企，即係 keep 住個運動量高咧係好。咁當然啦，做運動就 always 都係最好嘅啦，都自然係即係你出嚟係幫到你噶嘛。咁我覺得呢個係。是其中一個， 同埋我覺得都可以俾翻啲 discipline 自己嘅，即係譬如你以往八點鐘起翻身，起開身嘅，咁照夠八點起身咯。 其實都冇壞 啊，係咯，揾工又好，睇報紙又好， 係啊。同埋仲有一樣嘅情況啦，即係我覺得係無論幾少嘢都好，就都去做，令到自己個 sense of control 咧，係加強咗，即係逐啲咁加強。 冇錯， 因為咧，我覺得咧，你唔做到呢一個嘅話咧，其實你唔做到下一步，我覺得下一步係緊要就係。找你最相熟的朋友去跟他讲这件事，跟住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你那个朋友都不会说我这个朋友，他说我求其有个朋友，喂，有没有什么工啊，那已经很帮到了嘛。但是你没有刚才那些运动量啊，或者做少少有一个 sense of control 啊，你是做不出这一下的。是不是真的跳出来这样咯。好啦，咁我哋今日就讲咗好多嘅方法。首先咧，就希望大家系唔需要用嘅，亦都公司咧亦都唔需要去行使到呢啲。 最理想嘅状态就系呢集系废嘅，唔使再睇嘅， 听下认识多啲就够啦。 讲啲嘢嘅，而家都 冇用嘅，唔关事 啊，系咯。咁好啦，咁我哋就今日嘅時間係咁多啦，咁我哋下個月再同佢傾， 係 啊，係啊，咁我哋咁豐富嘅資料咧，其實係有啲我哋年青嘅 IO psychologist 去幫手嘅，咁我先講啦，佢就係阿 Neil 咁佢係其中一個 research 幫手嘅。 好，第二位係 Jerry Chen， 嗯， 第三位係 Franco Fogg。 係啦，咁啊，全靠佢哋三位幫我哋準備咗咁多資料嚇。OK， 好，咁我哋今次嘅老細揾食即係到呢一度為止啦。咁我哋下個月再見啦，同大家 好， 拜拜。